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8 正在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每天晚间的这个时刻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科学，首先来关注几则科研界的进展。那么第一件事情呢，是年终盘点。现在啊，这几天各个领域都在做年终盘点。那么以下我们和大家盘点的这件事儿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在即将过去的2021年，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呢，全国多个城市啊出现了大量的降水，那么有些城市呢也出现了局部的内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回顾一下全国一年的气候变化。 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平均气温10.7摄氏度，较常年偏高1.0摄氏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最高。全年气候总体呈现区域性气象干旱此起彼伏、沙尘天气早发、强对流天气强发、寒潮强度大等特征。据介绍，2021年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广发、频发、强发、并发。除全国平均气温创历史新高外，全国平均降水量671.3毫米，较常年偏多6.8%。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697.9毫米，较常年偏多40.6%，为历史第二多。2021年全国平均高温日数12.0天，为1961年以来历史次多。9月1日至11月6日，南方地区平均高温日数5.7天，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虽然全年旱情总体偏轻，但区域性和阶段性干旱明显，如江南、华南出现秋冬连旱，西北地区东部和华北西部出现夏秋连旱等。 来，从这个数据当中我们可以读出这样的一些信息啊，在2021年咱们国家呢平均气温是10.7度，这可是要比常年偏高了1度，各位，这是平均气温偏高1度。那么在局部地区的这个气温呢、偏高的数量可能就不只是1度了啊。而且我们看到呢，在北方地区的降水呢要比常年偏多40.6%，这个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今年夏天我们感觉到北京总是下雨的原因。其实不仅仅是北京了，北方的很多地方今年的雨水都比往年多。那么从这个趋势来看呢，估计2022年呢应该也是一个多雨高温的一个年份，因为整个气候的趋势呢从短时间内来讲啊，一年和一年之间的差异并不会特别大。所以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我们还是要提前做好防洪防涝的工作。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我们来通过一种技术，一种其实并不是那么特别先进的技术，这个技术叫 CT， 大家去医院呢做体检看病的时候呢都已经用过了。但是这项技术呢也运用在了考古学的领域，通过 CT 技术复原出了3000多年前法老的真容。而这个埃及法老呢则就是变成木乃伊的法老，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埃及旅游和文物部近日表示，3000多年前一位法老的木乃伊经 CT 扫描首次展露真容。这具木乃伊为埃及第18王朝法老阿蒙霍特普一世1881年出土于卢克索，后转运至埃及首都开罗。这是少数几具未曾揭开国师部的木乃伊之一，因为研究人员希望保持这具木乃伊的面具和装饰品原貌。开罗大学医学院放射学教授萨塔尔萨利姆说，利用 CT 扫描等技术终于能一睹这名法老被包裹了3000多年的真面目。扫描结果显示，阿蒙霍特普一世长着一头卷发，下巴较窄，鼻子细小，上牙微微前凸，与其父亲的面部特征极为相似。研究人员通过扫描结果推测，阿蒙霍特普一世身高约1.69米，大概在35岁时逝世。他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或损伤，据推测应该死于感染或某种病毒。研究显示，阿蒙霍特普一世可能是第一个入葬时双臂交叠置于胸前的法老，而且被制作成木乃伊时大脑未摘除，这在那个时代的法老中非常罕见。 说一说现在的一些科学技术啊，尤其是咱们已经运用在生活中的像类似 CT 这样的技术，我们在考古学当中的应用越来越多，而且呢不仅仅是考古学，一些古生物学的研究也使用了这些技术。比如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和大家说过，通过呢这种非常高能谱的 CT 扫描技术，科学家们呢也对于古生物的化石进行了扫描，而且呢还对于古生物化石的古蛋白的研究也借用现在的一些成熟的技术来在某些领域推进了。我们对于古生物的研究呢，除了在化石当中有研究，那么在古蛋白领域也是有着很多的成效。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很有趣。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网站都是交易二手产品的，这个二手产品的种类很多，大部分呢都是和居家生活有关系嘛。但是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能够飞到宇宙去的航天器也可以在网上进行二手交易了呢？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听一听，有一家航天器的交易网站即将开张了。 一家总部设在阿联酋迪拜的企业正在筹建一个航天器民间交易网站，依照计划，网站将于2023年开通，或成为世界首个航天器民间交易平台。据报道，网站名为我们买任何航天器，由总部设在迪拜的一家汽车民间交易网站筹建。依照后者说法，他已有轨道设备交易经历，今后的航天器交易网站将成为二手航天器的中间商，网站用户将享受到最佳价格。据介绍，在航天器民间交易网站筹备过程中，已经招募了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美国私人太空运输企业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一些退休员工，眼下正面向英国招募可远程办公的宇航员和科学家。网站说，应聘者需对航天器系统有深入了解，有能力评估航天器价值和可用性，对口专业包括机械或航天工程。按照网站说法，最理想的招聘对象是火箭科学家，在各大航天机构有工作经历者也可报名。 航天一定是本世纪呢人类啊最有发展前景的一个门类，因为2021年我们看到的，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都是在航天的一些大型的工程建设以及商业航天领域呢有着突飞猛进的进步。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新闻啊也非常有趣啊，两点就让我想到了两点。第一点呢，是很多年前我看《星球大战》第一部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航天器交易的一个二手市场。当时呢，电影中的这个景象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哎呀，就未来有一天，这种航天飞机，要是你也可以去一个二手市场去买的话，那该是一件多有趣的事情。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在现实中即将会出现的买卖航天器的二手的网站。那么第二点呢，是这种二手网站的出现啊，就说明了商业航天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即将成熟的阶段了。因为二手市场的出现就证明呢，首先它是有市场了，第二呢，它也有着足够的供货了。那么有市场有供给，那么这个领域就说明它已经步入一定的成熟阶段了。所以接下来啊，想必商业航天市场一定会越来越兴旺，越来越蓬勃。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本期节目我们将会和各位一起聊一聊有关电车还是燃油车，我们真的已经到了要二选一的地步了吗？欢迎您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尽管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是大势所趋，但是便利性与驾驶感依旧使得燃油车有一大批的坚实拥趸。在这个新能源与燃油的交接期，电还是油就成为了一个难以得到答案的矛盾问题。近日，某知名电动汽车品牌创始人在发布会上的一句话，将油与电的矛盾彻底推上了风口浪尖。正所谓油电选择矛与盾，能源交接有疑问。电动汽车目前为止是否能够完全替代燃油车？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放弃燃油车？燃油车与电动车未来发展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油与电的矛盾交接期。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我们是一档新闻科学节目，所以呢，我们探讨的很多话题都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那么今天呢，说的这个话题呢，同样也是如此。这个话题呢，和很多朋友有关系，尤其是现在听我们的节目呢，一定是有朋友是在车上听的，而且呢，一定是有朋友开的是新能源车，也就是电动车。那么今天咱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是从电动车来说起。最近呢，有一个汽车品牌的创始人啊，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啊，对外表示，买燃油车就是怀旧。我完全不理解，怎么现在还有人买燃油车呢？燃油车除了能够闻点汽油味，还有什么别的好处吗？啊，有人说充电焦虑，那基本上都是油车用户操着电动车的心。等等等等，以上的这番话呢，是引起了网上的很多朋友的热烈讨论。关于呢这位电动车品牌的创始人呢，这样来说电动车呢也是能够理解的，谁不希望给自己家的产品做代言呢？但是呢，给自己家的产品做代言却要打翻所有的燃油车，真的有这个必要吗？或者说我们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说，现在已经到了燃油车完全要被电动车替代的时代了吗？本期节目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啊，是燃料电池工程师张琪。张琪你好。 大家好，我是张琪。 今天我们跟各位刚才回述了一下这个新闻的事件啊，咱们一开始啊就说最重要的，你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可以不用买燃油车只买电动车的时代了吗？ 我觉得呢，应该是首先说也没到这个时候吧。 此话怎讲， 顶多是说有些人可以不为政策去愿自主的自动的愿意去选择这个电动车的这么一个时候， 嗯， 还远不到说就是说已经说燃油车被抛弃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嗯，那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理由很多啊，其实从这个最底层上讲啊，其实燃油车和这个电动车啊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替代关系，它就是不适应不同人的不同需求。 嗯， 就是有一句话说的挺好，就是我们用石油并不是因为没烧完了，是因为石油更好， 嗯， 所以呢，这也可以用到这个上面，就是我们用电动车的那个时代，并不是因为燃油车不行，是因为电动车更适合我， 嗯， 所以这是我们选择燃油车一选择电动车的一个真正底层的逻辑， 嗯， 然后另外呢，现在其实从这个整个的量上啊，电动车还真是就是说从整个量上跟燃油车比呢，还是占很少的一部分的， 嗯。 啊，即使说大家真愿意去选择这个电动车，以后真不买燃油车了，那么现在这个电动车它准备好了吗？有这么大的产能吗？它上游的电池啊、产业链这些能供上货吗？这都是未来的问题。 嗯， 它现在可能是一个大家越来越认可电动车这么一个事实， 嗯， 出现了，但也没到说可以就是说电动车去替代燃油车这么一个时代。 那这是您从专业的角度来说，那我们接下来从市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啊。你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中国品牌还是一些非常资深的高端的豪华的燃油车的品牌，都纷纷的在电动车这件事情上啊做出了很多很明显的成绩。那是不是说明这些老的品牌，尤其是一些豪华品牌，他们已经看准了这个未来就是电动车，甚至呢，我记得大众集团吧还对外表示啊，我们在2030年以后啊，就再也不造燃油车了，内燃机呢也都不开发了，以后呢路上跑的全都是电动车，是不是他们认为这个时代要往那个方向走了？ 各大主机厂就各大车厂啊，他们开始选择以这个新能源汽车作为一个研发的一个方向， 嗯 啊，我觉得可能更可以去换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大家并不是说赌，就是押宝未来一定是电动汽车，而是如果未来电动汽车是一个趋势的话，谁也不愿意缺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呢，对于方向的投资呢，其实就是一个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过程， 嗯，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呢，并不是他们一定认可未来的新能源汽车就是现在的这种形式。 所以对于企业来说，他们这是一个战略方向的选择， 而不是说他们真的判断出了将来这就是大家都会去走的一条路，这条路一定能够走通。企业不是这么判断的。 我理解是这样，因为我也接触过一些车企的朋友，国内的国外的接触过一些，他们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投资行为，就是把那个风险去分摊，可能这么一个想法。 那我们再回到今天一开始节目提到的这位啊电动车创始人的语录当中的这些内容来说一说，他其中有一句话啊，说充电焦虑的基本都是汽油车用户操电动车的心，这是他的原话。那么就您所了解的情况，难道电动车的车主真的不操充电的心，他们不焦虑吗？ 这件事我觉得这样，其实就是这个充电问题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突出。因为呢我们现在预测啊，到明年后年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销量又会大涨一波，然后呢这个充电桩的基础能不能跟上，这是有一个这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建设，需要时间。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报道的啊都是这个充电桩的这个量，我们建了多少充电桩，但是那个充电桩的位置它到底适不适合充电的，对吧？你会不会去找一个，你要去找一个方便的地方充电，不会去找一个就特别不方便，虽然这充电桩很多但是特别不方便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因为这个在城市里居住啊，人都是扎堆的，所以呢他的这个充电的需求其实也是扎堆的。我虽然建了好多充电桩，但可能就出现很多充电桩呢这种排队，然后那一车又一些充电桩呢大量的闲置，可能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未来这个充电问题呢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然后呢现在呢就是从技术上啊，其实充电桩现在发展趋势从过去的这种慢充啊到现在这种直流的快充，而且又有这种号称就十几分钟能充满的这种超充，充电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是呢你这个电网支持吗？你的配电整个的城市配电系统支持吗？它是一个极其系统极其复杂的这么一个问题，并不是电动车本身的问题，它是涉及到电动车一整套基础设施的问题。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个问题，比如汽油的问题，对吧？就是汽油是石油产业链的一个环节，我们用的一些日用的一些产品，比如像牙膏啊，比如说一些护肤品啊，是比如说像塑料啊这些东西， 对， 都是这个石油产业链上的一环，你如果汽油这个环被拿掉了，这个产业链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对吧？因为它的这个价格都是那什么。其实为什么这个现在这个氢能很多时候就是说发展会比这个纯电动要慢一些呢？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氢能，它如果生产氢只为这个车去生产氢的话，它这个成本会偏高，因为它其他没有产业链帮它去分担这个成本， 所以电动车要充电不焦虑，这个事情不仅仅是充电桩装的多就够了，还得看装在哪儿，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组合。未来大家呢，要是买电动车买的更多了以后呢，这是不是能够真的匹配到每一辆车？这个里边啊，不仅仅是电动车生产厂商的问题，其实它还是一个生态系统的问题。那接下来张琪，我想跟你再聊一聊咱们传统的燃油车的进展到底如何。你看啊，在这一位啊，我们新闻当中一开始提到的这位老板的发言中呢，他还提到说买燃油车就是怀旧，完全不理解怎么现在还有人买燃油车。其实呢他说怀旧这个词儿呢，我是有点感受的，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汽车，每一年呢我都会关注啊一些新品汽车的上市。但是我发现呢，近些年啊，一些新改款的这些车或者新上市的车呢，它的发动机的参数基本上不像前些年那样能够有着大跨步的增长，甚至有些车它每年改款发动机还是那个发动机，马力、扭矩、功率都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这个车的外壳发生了变化。有人说人类在面对内燃机的这个时代呢，好像已经玩不转了，内燃机的上限已经被我们触摸到了，所以说燃油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进入到怀旧的这个阶段了，这个说法你认可吗？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投放概念啊，就是是不是这个技术不往前走了，或者往前走的慢了，就说明它已经被淘汰了。我觉得这应该说明它已经成熟了，对吧？如果一个技术日新月异，那只能说明前面的技术其实是不成熟的，所以它才能日新月异。所以这里边应该是偷换了一个概念，那么燃油车这块呢，实际上，我们去发现呢，它的这个 内燃机的参数基本上是比较稳定了，它的比如说这个车的这个油耗啊什么，其实我们发现每年也没什么太大变化。 嗯， 可能更多的大家愿意去在这种车的这种外形啊、内饰啊里边这种电子化程度啊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如果市场接受呢，那么大家就会购买；市场不接受呢，那么就他那厂家再调整吧，对吧？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并不是一定有一个什么对错这么一个事儿在里面。然后另外呢，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个人是认为啊，其实可能针对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年龄段，对于这件事儿可能有不同的这个思考。 嗯， 比如说像这个年龄稍大一点的这种消费者啊，他们可能对这种燃油车并没有什么这种说所谓的怀旧啊这种想法，就是他们可能还会去换一辆燃油车，这是很可能的。比如对一些年轻人，他们很喜欢这种科技感，很喜欢这种时尚，很喜欢环保这种概念，他们可能就会愿意选一个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即使没有限购政策他们也会选。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的一个选择啊。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您说那个汽车创始人啊，我新能源汽车创始人，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善意理解啊，这就有点像什么，这就有点像那个就是有一部分人他不吃香菜，他就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一部分人那么爱吃香菜，对吧？这就是这么一个你不用去理解，是吧？其实你开电动车的也不用操燃油车的心，是吧？一样的啊，一个道理。 那我们接下来我还是挺想为电动车操操心的。为啥呢？是因为我身边呢也有做电动车创业的朋友，他们做的是电池领域。他前两天跟我分享了一个图表啊，2021年锂的价格上涨了120%，这个数字呢是他给我分享的。我看到之后我觉得挺吓人的，因为未来呢一定会有更多的电动车走上马路，那么也会需要更多的电池装车，那么价格要再这么涨上去，那这接下来锂得涨得多高啊？这个锂元素到底够不够用？如果锂元素不够用的话，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保证说咱们在新能源推广的过程中有足够的车能够来替代燃油车呢？所以其实我还是有点操新能源车的心的。你觉得我这个操心多余吗？ 我觉得也多余也不多余吧。就说不多余呢，主要是这确实是个事实。我正好看这两天也研究这个锂这个问题啊，大概是有一个国外有一个预测，大概在2030年啊，就是电动车的这个消耗这个锂量，还有这个储能系统消耗这个锂量啊，一年大概要相当于是27亿度电的这么一个锂子电池的消耗量，那相当于每年大概消耗240多万吨的锂，这是我做了一个换算。那么全球的锂这个锂储量呢，大概现在也就8000万吨。 哦， 如果按这个算呢，2050年就都没有了，全用完了。 那肯定不行啊。 对，这是所以你操心这个事儿，它就为什么也应该呢？因为它确实是个事实。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从经济学上讲啊，这个锂是用不完的，因为你没法去给最后一公斤的锂去定价，因为它肯定会越来越贵。越来越贵呢，市场就会迸发新的一些解决方案了。对吧？其实现在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磷酸铁锂的兴起。当后补贴时代完了，当这个补贴时代即将结束之后呢，这种成本更低，然后性能尚可的这个磷酸铁锂，慢慢的又开始走回头路了。所以呢，它会有替代的这个技术出现。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未来还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锂资源是可以重复利用的。锂是可以回收的。那么锂回收之后呢，当它形成一定循环之后，那么呢你不用再去开采新的锂，或者你就是开采少量的新的锂去做这个事儿了。因为你的成本，就是这个事儿一定在一定成本下才能支撑。比方说锂太便宜了，反倒没人去回收了，大家就扔了。对吧？当这个东西足够有足够的一个它成本比较高的时候，大家就愿意去回收。而且现在呢也开始去投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像什么盐湖提锂啊，一些获取锂资源的新的方式啊，大家已经开始着手做这些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行业会给他这个自己的技术上也好，市场上也好，给他一些解决方案的。或者说退一万步讲，假设锂未来真不够用，真的够贵了，让电动车价格飞涨，那燃料电池汽车的春天就来了。对吧？总有一个技术去适应市场的需求的， 所以要说这个事儿操心也不用操心，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因为短期看它肯定是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从长期看一定有一个解决方案。 那最后我们说一说你一开始提到那事儿，你认为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或者说和锂离子电池的这个为动力的新能源汽车，它们之间不是替代的关系，那不是替代的关系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这个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笔记本和台式机是什么关系，对吧？咱们电脑里的笔记本和台式机是什么关系，对吧？自己在自己的领域去做嘛。其实大家说燃油车的时候总会提一件事儿，就是未来的这个燃油车的这个禁售令，对吧？大家总会谈这件事儿。然后呢，在这上有一个预期，那多少年可能哪年2025年，有的2030、2035就可能就禁售燃油车了。但这件事儿如果真的发生了，它并不代表，以锂离子电池为主的这种新能源汽车赢了，它只是这时候你卖燃油车，它变成违禁品了。只是这么一个，他们这么一个市场把它淘汰掉了，并不是代表这个新能源汽车赢了。就即使是这件事儿，也不足以让锂离子电池未来一定走得更好，因为市场会对技术做出选择。未来可能除了锂离子电池的这种新能源汽车，也会有基于氢能的这种新能源汽车，或者基于钠离子电池的这种新能源汽车，或者说一个咱们现在根本就没有想到的一个新的技术出现，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未来并不是这两个关系，为什么它不是说替代关系呢？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关系，不是一个矛盾，不是你就是我，它可能还有第三者出现。就跟我们十年前可能会讨论，哎，未来是微博还是开心网，对吧？后来发现，哎，怎么出了个微信，对吧？这就对吧？就你有一句话嘛，就是你打败你的对手，现在还没出现在你的这个敌人的名单里呢。就是未来这两个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关系，所以它就不是一个替代的关系，它就是并行的两种技术。你可以选择燃油车，你也可以选择新能源汽车。比如我家里现在没有固定停车位，我充电也很不方便，我可能更大概率去选一个这个燃油 车。 对，然后比如说有些创始人是吧，他比较有钱，有固定停车位，然后有私人充电桩，那他可能就愿意选新能源汽车，没什么可理解，根据自己需求出发嘛，对吧？ 对，特别赞同你最后说的这一句，大家各过各的日子，依据呢自己的现实的家庭的状况，个人的经济收入的状况，我们就选择适合自己当下的这个交通工具。在选车这件事情上啊，我始终认为不要太听别人的建议，自己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东西，比一切的建议都要重要。我们在以上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新闻呢，有关一位新能源汽车的创始人啊，自己呢针对燃油车或者说是新能源车啊，如何取舍的一番言论的这个探讨。那给我们带来解读的是燃料电池工程师张琪，谢谢张琪。 不用谢。 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来自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照亮新闻深处栏目。接下来我们请出的下一位嘉宾是资深汽车媒体人王星宇。星宇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讲述的是一位啊新能源汽车的创始人对外表示呢，大家买燃油车啊，好像有点不太能够理解，觉得燃油车早已经过时了，现在要买就买新能源车。其实呢，作为一家企业的老板，有这个表态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嘛。都愿意给自己家企业站台嘛，希望自己家的产品卖得好。可是在你看来啊，你觉得现在真的已经到了可以抛弃燃油车，全力购买新能源车的时代了吗？ 其实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纠正一下，高总之前发言说是他在说油车和电车之间的关系，不是说燃油车和新能源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是把这个燃油车和电车做了一个对立。 哎，你为什么要做这个纠正？你觉得区别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这个新能源跟电车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现在无论国家的新能工信部标准呀，还是说大家统一对于这个新能源的认识，但新能源本身来讲，除去电车，还包括了插电式混动，并且还有一些那个燃料电池汽车吧，所以新能源这个车本身的这个门类就非常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同意这个新能源汽车是趋势，但是说把电车和油车作为对立，那就有点惹人众怒的感觉啊。 好，你刚才跟我们说明白了，其实新能源是一个很大的种类，而今天我们重点讨论的只是说以锂离子电池作为动力电池的 电动汽车和油车之间是不是已经到了可以二选一的程度了？那么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答案是，就目前技术水平来讲，显然还不足以做到这样的程度啊。对，首先呢，就是说它这个二选一是，我觉得是有限制条件的，就是说针对这个用户是怎么样的用户呢？我觉得如果是家里第一台车，我觉得就是说你要选第一台车的话，那强烈不建议就是用一台纯电动汽车来替代燃油车，除非是这个在政策限制下逼不得已的选择。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嗯，原因是什么？ 其实如果大家来看的话，虽然电动车啊，我们看如今这个市场占有率已经非常高了，并且呢，它这个充电基础设施呀，还有它的驾乘体验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但是从目前技术条件来看，电动车仍然有它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啊，尤其是对于这个充电本身这个问题，就至今仍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尤其是到了冬天，我想很多电动车车主会有非常大的切身体会啊。 嗯， 到了冬天，这个锂离子电池活性下降，那首先它的续航里程会急剧的缩减，然后这还不算啊，并且说到了冬天的话，这个电动车汽车，如果你要打开暖气、打开空调的话，那这个空调的功率呢，大概是在2000瓦到5000瓦不等。那这个时候呢，无形中又进一步侵占了这个车的续航里程。 嗯， 所以好多电动车车主到了冬天，这个续航焦虑症啊，里程焦虑症仍没有得到解决。 嗯， 我觉得这是其一。 嗯， 那其二呢，就是说这个电动车，这车主的这个充电便利性呢，如果家里没有充电桩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不方便一件事儿。所以这个电车和油车有个前提，我觉得就是说，根据我们用户的现实条件来选择。现在电动车的大部分用户啊，在我来看，他并不是说在油车电动车之间进行选择，而是他们，首先第一个是政策驱动下选择了电动车，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购买油车的这个资格或怎么样的。第二呢，就是说好多人选择电动车其实是他们家的第二或第三台车作为一个出行常态的补充，我觉得这一点是不错的。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未来啊，你觉得未来电动车和油车之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会替代呢，还是说他们是一种补充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电动车不能把电动车和燃油车做对立，但是呢，新能源车呢，在未来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其实我们最近有个技术趋势啊，可以看到，就燃油车它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类别，包括一些好多混动技术在今年得到了迅速的提升。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多比如说我们长城或者比亚迪的一些高级混动，比如说 DMI 啊 DHT 技术来说，它这个技术先进性呢，使得油耗得到大幅的下降。 嗯， 好多车这个油耗大概降到了4升左右的水平。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算一笔账。 嗯， 对，这样算一笔账的话，如果你是一个电动车用户，并且家里没有充电桩的话，那你长期去这样外面的快充充电，一度电大概在1.2到1.7左右。 嗯， 那其实这样算一笔账，我们充电和燃油补能的成本是相当接近的。不仅如此啊，比如说这个插电式混动这种高级混动的技术，而且还有许多电动车不具备的优势，比如说在长途驾驶中，我们加一箱油很可能跑到了1000公里左右，是吧？那么电动车呢，在长途驾驶中，尤其是在走高速的时候，它的续航里程又进一步得到了降低。而且它是补能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比如说在高速各个休息区，我们可以看到十一告黄金周的时候啊，好多高速的这个充电桩已经爆满，发生排队的情况，那也是好多充电车车主不得不忽视的问题。对，而且在冬天的情况下，比如说这些燃油车它的优势被进一步的放大了，因为它这个暖气呢是用发动机的余热提供的，所以对续航并不造成任何的影响。所以就目前来看，我们这个使用便利性呢，电动车还是跟燃油车不能说是全面落后吧，但是在一些场景下，显然这个燃油车具备更丰富的应用场景，适合大多数人更全面的使用需求。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谢谢汽车资深媒体人王新宇给我们带来的解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关于呢以锂离子动力电池作为核心动力的新能源车的话题呢，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以上二位嘉宾的精彩解读，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二真好戏，也是真假唯一的一朵娇花。人家都说女人是水做的，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是碳水做的吧，因为我热爱所有充满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什么包子、米饭、馒头、面条啊，我一个人能吃一盆。 二姐，你是不是就想说你吃的多呀？ 真好骗，你是不是就想说你喜欢早打呀？ 对不起二姐，我错了，我给你做馒头去行了吧？五个够不？啊，不够，那五十个呢？ 你这是要喂猪吗？ 我这不是担心你100多斤的身躯过于瘦弱，想让你吃点好的。哎呀，家里没面粉了，我这就去买点。 你还亲手做啊？你楼下超市买点不就好了吗？ 不行不行不行，外面的馒头不能吃啊，谁知道是什么做的？ 面粉啊，还能是什么？难不成还能是卫生纸啊？ 二姐，想不到你这么聪明。 我本来就很聪明。等等，你不会说馒头真的是卫生纸做的吧？ 是啊，我给你看个视频啊，最近我的朋友圈都在疯转呢。哎，你瞧，他们随机测试了5家店，把任意一家店的馒头掰开，在水里一洗，藏在馒头里的卫生纸，你看，这不被洗出来了吗？ 天哪，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我吃的不是馒头而是纸，太可怕了，吃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现在的东西啊都能以假乱真，所以啊我们还是亲力亲为吧，至少吃的放心。 好的好的好的。 咦，你们这是在做什么？蒸馒头吗？ 大哥，快来尝尝我做的馒头吧，绝对香甜可口，松软无比。以后我要去开一间专门卖蒸馒头的早餐店，叫蒸馒头。 嘿呀，蒸老板，祝你生意兴隆，记得给我打折呀。 放心，我给你打骨折。 骨折还是五折，你给我说清楚了啊。哎，我说你们两个今天怎么这么有雅兴啊？ 大哥，好骗给我看了一个视频，原来外面卖的馒头都是卫生纸做的。知馒知面不知心呢，我们只能自己做了。哎，大哥你干嘛？你洗洗手再去拿馒头啊。 我先去洗洗你们做的馒头啊。 哎，有什么好洗的？又不会洗出卫生纸来。 你们来看。 嗯，还真洗出了卫生纸啊。 你们跟视频里看到的就是这个吧？ 没错没错。好啊，真好骗，原来你也在馒头里放了卫生纸。说你有什么居心？ 不可能啊，这卫生纸绝对不是我放的。大哥你快来证明我的清白啊。 这不是卫生纸，这是面巾。你们知道吗，几乎所有的面制品这样洗洗都能洗出面巾来，而且用卫生纸做馒头的可行性太低了。你们怎么不想想啊，卫生纸可比面粉贵啊，而且卫生纸和馒头面粉的口感相差非常大，真用卫生纸做馒头一吃就会被识破。其实用卫生纸制作馒头的传说已经有很多年了，但还没有发现过真的造假者，就你们俩傻子会信。 我不是傻子，我是真好骗。 我也不是傻子，我是真好信。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可不又好骗又好信吗？ 本期节目由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详情请搜索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编剧程涵，配音玉龙、静瑜、浩洋，录音严乔峰。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